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何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二十集。一大早就在公司看到自家老板的许亚，先是震惊，而后又灵光一闪，他弱弱地问单隐生：“ 单总，你是被杜总影响了吗？” 在我的办公室里说别家老总，我看你是不想干了吧。 我不是，我没有。 我的天，我又说了什么啊？ 我只是见您最近和杜总走得近，还以为你们成了朋友呢。 听到许亚如此莽撞的推测，单隐生不耐烦地将人打发了出去，但他心里想着来都来了也只能工作了，于是就开始认真地处理今天的事务。其实单隐生之所以不像杜彦礼那么忙，是因为他的工作比较单一，他不用开拓市场，他只需站在时尚界的顶峰，分析和创造新的潮流趋势，审核并确保 Musis 所有的设计都审美在线即可。这些工作内容对他的审美有着很高的要求，但对他的时间倒没有太多硬性的要求。单隐生正要翻开桌上的策划案开始审核，却突然看见放在一边的手机，他不由自主地拿起来点亮了屏幕，想在开始工作之前先给杜彦礼发一条消息。 到公司了吗？明天是周六，也是跨年夜，你有什么安排吗？ 短信是发出了，但是过了很久都没有收到杜彦礼的回复。虽然早有预料，但单隐生还是有点莫名的失望，可这又怎么可能难倒他呢？ 不管你跨年夜原本有什么安排，哪怕是加班，现在都必须加上我。毕竟好学生要了解自己的金主，迎合金主呢。 实际上杜彦礼确实已经在跨年夜有安排了，恰逢元旦假期是从周六到周一的连续三天，所以他计划周六睡到早上八点再起床，然后舒适地在家里待上一天，晚上再去看一场电影，周日依旧八点起床，然后按原定的计划回爷爷家吃个晚饭，顺便向爷爷汇报一下公司以及单隐生的情况。至于假期最后一天要干什么，暂时待定。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周六早上天还没亮，杜彦礼就被房间外头的敲门声给惊醒了。那个早起的单隐生一边敲着他的房门，一边大声地喊道：“ 杜先生，起床了，五点半了。彦礼，你还在睡觉吗？说好的上午五点半起床呢。燕燕，李李，李李，你再不开门，我就进去了啊。” 杜彦礼在床上犹豫了不到半分钟，屋外就传来了门把手转动的声音。最后单隐生一路走到了床边，黑暗里杜彦礼躺在床上懒洋洋的不想动，冷漠地瞥了单隐生一眼。虽然周围光线很暗，单隐生看不清杜彦礼的面孔，却能感觉到对方的不满。 这人怎么看起来还有点困呢？你今天不想这么早起来吗？ 面对着就这样闯进来的单隐生，杜彦礼本该起床好好提醒提醒对方，但他一想到这是难得的周六，难得的休息日，再加上他实在是太困了，一点都不想起床，于是他只在心里暗暗地骂着单隐生：“ 不准进我的书房，我的卧室，你又犯规了。算了，等天亮了再说。” 杜彦礼眯了下眼，努力克制住自己的哈欠，但哈欠还是染上了他的嗓子，让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慵懒。 我今天八点起，你可以出去了。 杜彦礼说完就闭上了眼睛，没有再理会眼前的入侵者。单隐生见到杜彦礼这样，只好进了声，他看得出对方确实很困。 不过想想也正常，从上午七点开始工作，一直到晚上六点才结束， 还时不时周末加个班，不累才怪。 单隐生这么想了想，也觉得自己该出去，但他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没出去，反而走到床的另一边悄然坐下。尽管他的动作很轻，但睡着了的杜艳里还是察觉到了，他眉头微微皱了一下。单隐生随即停止了动作，等杜艳里皱起的眉头平复了下去，才小心翼翼地躺了下去。 杜艳里的床好像也没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，既然他没起来，那我也该再睡一趟回笼觉才对。 单隐生转头看了看身旁的人，看着看着不知怎么的困意便蒙上了意识，眼睛一闭就直接睡着了。一睡就到了八点，杜艳里掐着点睁开了眼睛，多年来养成的起床习惯让他在醒来的第一时间就想立马坐起来，但是这时候突然一只手从旁边伸出，横过他的胸膛，将他扯回床上，还蹭着蹭着就蹭到了他的身上，将他整个人抱住。杜艳里转头一看，才发现床上竟然睡了一个人，那个人正是单隐生。只见他双目紧闭，睡眼安然。 现在几点啊？别走，周末多睡会儿。 你， 杜艳里这才想起来之前被打搅的情景，他多年来养成的起床速度也在此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密闭的窗帘挡住了早晨的阳光，只有一系光明若隐若现地钻了进来，而那句现在是早上八点半，周末可以多睡会儿的话，在杜艳里的脑海里循循善诱，诱惑力极大。 不行，七岁以后我就没赖过床了。 杜艳里沉默了片刻，极力抵御着诱惑，将压在自己身上的手拿开，但单隐生立即又伸手过来，再次抱住了他，还睁开一只眼睛瞅住他，同时口齿清晰地诱劝着说道： 周末起那么早干什么？我们再睡两分钟。 你醒了？ 其实单隐生并没有醒，他说完之后就闭上了眼睛，还将脑袋埋入杜艳里的脖子，然后继续睡觉。灼热的呼吸喷在杜艳里的颈弯处，那里的小块皮肤因为受到了刺激而微颤一下。杜艳里扭过头看了单隐生一眼，今天的单隐生又换了个和昨天不一样的发型，凌乱的碎发搭在他的眼皮上，在他的脸上打出一片散碎的阴影。单隐生的表情非常的安然，似乎沉浸在一个美妙的睡梦里呢。本该清醒的意识便又再度被感染，杜艳里又一次陷入了困倦之中。当他真正从楼上走下来的时候，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，原本计划用于晨练的时间在挣扎起床的过程中被无意义地消耗掉了。杜艳里带着没能抵抗诱惑破坏自己规则的罪恶感走进了厨房。 第一个环节被打破，接下来的环节都会受到影响，这就很让人讨厌。但生活毕竟充满了挫折，不可能每件事都能按照计划完成的。 自我厌恶完之后，杜艳里最终还是放过了自己。这是假日的第一天，他决定要保持一个好心情。他给自己打打气，然后开始准备早餐。没错，他偶尔也会亲手做点吃的，当然这要看他的心情和兴致。今天他想要给自己搞个简餐，谷物、牛奶还有三明治。 今天做金枪鱼三明治， 煎个蛋，加金枪鱼蓉，再加鱼子酱。伴随着忙碌的烹调声，灿烂的阳光在不知不觉间已经照在了窗台上。闲暇中的杜艳里温柔地用手挪动了一下窗台上的绿植盆栽，好让绿植能被阳光完全地包裹着，显得格外的生机勃勃。 而躺在卧室里的单隐生，其实在杜艳离走后的五分钟就醒了。他明明还很困，但睡在身旁的人走了，他就没滋没味，一下子就清醒了。 果然，做什么事都要有人陪着，连睡觉也不例外。 单隐生抱着被子坐起来，没一会儿也爬了起来。他洗把脸，刷了个牙，然后踢着毛茸茸的拖鞋下了楼。刚到一楼，他就听见厨房传来了炒菜的声响。他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，只见围着围裙的杜艳里正在做早餐。单隐生顿时停下了脚步，他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以至于本该一闪成形的念头都被他切割成了一段段的，挨个蹦了出来。 围围裙做早餐的杜艳里？ 杜艳里对单隐生的存在毫无察觉，他只顾着煎蛋，而锅中的蛋液还没有成型，杜艳里就突然被人从背后抱住，灼热的气流也瞬间直冲他的耳朵。 宝贝，你在为我做早餐吗？我太感动了。 你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